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是进程空间管理，项目组还可以自行布置会议室。上两节啊，我们讲了内存管理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虚拟内存的管理，一个是物理内存的管理，还有一个就是内存映射。你现在应该对进程的空间管理的整体布局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解析一下第一个方面，进程的虚拟内存空间是如何管理的。32位系统啊和64位系统的内存布局，有的地方呢很相似，有的地方差别比较大，所以说呢在接下来介绍的时候请你注意区分两者的区别。好了，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用户态和内核态的划分。我们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啊，其实是站在项目组的角度来看内存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从 task struct 出发看一看。在这个结构里面有一个 struct mm struct 结构用来管理内存，在 struct mm struct 里面有这样一个成员变量叫做 task sets。 我们之前讲过整个虚拟内存空间啊，它要一分为二，一部分呢是用户态的地址空间，另外一部分呢是内核态的地址空间。那这两部分的分界线到底应该在哪里呢？就是通过这个 task size 来定义的。对于32位的系统，内核是这样定义大写的 task size 的，这里面得放了一个值。如果说你看的不好理解，你可以看注释，上面有 user space process size 3个 G。 那么下面对于64位啊，也写了是47 bits 啊 minus 1 guard page。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当执行一个新的进程的时候呢，会做下面的一个设置，就是小写的 task size 等于大写的 task size。 对于32位系统啊，最大能够寻址是2的32次方，是 4G。 其中呢用户态的虚拟地址空间就像注释里面写的那样是 3个G， 那么内核态呢就只剩下了 1个G。 对于64位系统呢，那么就比较宽松了，虚拟地址空间啊它只用了48位，就像代码里面写的一样，它给一左移了47位，其实就相当于48的地址空间一半的这个位置，就是 0x408000400。 然后呢再减去一个页，那么就是 0x407FFF4FF000， 共128个 T。 同样内核空间呢也是128个 T。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之间隔着非常非常大的空隙，用它来隔离。那么我们先来看用户态虚拟空间的一个布局。之前我们讲过用户态的虚拟空间有这么几类数据，比如说有代码，有全局变量，有堆，有站，有内存映射区等等。那么在 mm struct 里面有下面这些变量定义了这些区域的统计信息和位置。其中啊 total vm是总共映射的页的数目。我们知道这么大的虚拟地址空间不可能都有真实的内存对应，所以说啊，这里是映射过的数目。当内存吃紧的时候，有的页啊就可以换出到硬盘上，有的页呢因为比较重要所以说不能换出。所以说呢 locked VM 顾名思义就是被锁住了，它不能换出。 pinned VM 呢它也不能换出，但是呢它更加重要，它还不能移动。那 data VM 呢是用来存放数据的页的数目， exec VM 呢是用来存放可执行文件的页的数目， stack VM 呢就是站所占的那个页的数目。 start code 和 end code 那么表示可执行代码开始和结束的位置， start data 和 end data 表示已经初始化的数据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start break 呢就是堆的起始位置， break 呢就是堆当前结束的位置。咱们前面讲 malloc 申请一小块内存的时候，就是通过修改 break 的位置来实现的。那 start stack 呢就是站的起始位置，站的结束位置在哪里呢？不在成员变量里面，是在寄存器的暂停指针中。 argument start 和 argument end 是参数列表的位置， environment start 和 environment end 是环境变量的位置，它们两个都位于站中最高地址的地方。 mmap base 表示虚拟地址空间中用于内存映射的起始位置，一般情况下这个空间是从高地址到低地址增长的， 咱们前面讲过 ,MyLock 要申请一大块内存的时候就是要通过 IMAP 在这里映射一块区域的。那么咱们前面讲加载动态连接库 SO 文件的时候，它也是在这个区域里面映射一块区域到 SO 文件的。这下所有用户台的区域基本上位置都描述清楚了，整个布局就像下面这张图这个样子。虽然说32位和64位空间相差很大，但是区域的类别和相对布局是非常相似的。除了位置信息以外， MMStruct 呢还专门有一个结构叫做 VMAreaStruct， 用来描述这些区域的一些属性。这里边有两个变量，其中第一个呢是一个单链表，用于将这些区域串起来，另外一个它是一个红黑数。你看又是这个数据结构，我们在进程调度的时候我们用的也是红黑数。它的好处呢就是查找和修改呢都很快，这里面用红黑数就是为了我们快速能查找一个内存区域，并且要改变的时候呢也能够快速的进行修改。在 VMAreaStruct 里面呢，这个 VMStart 和 VMEnd 它指定了该区域在用户空间中的起始和结束的位置。VMNext 和 VMPrevious 呢是将这个区域它串在那个链表上。VMRB 那其实就是将这个区域呢放在那棵红黑树上。VMOps 里面呢是对这个区域呢可以做的操作的一个定义。虚拟内存区域呢可以映射到物理内存，也可以映射到文件。映射到物理内存的时候呢我们称为匿名映射。所以这里面有个的 Anonymous VMA。其中的 anony 其实就是 anonymous， 就是匿名的意思。映射到文件呢，这时候就需要在 VM file 里面指定被映射的那个文件。那这些 VM error structure 是如何和上面的内存区域进行关联的呢？这个事情啊，是在 load EIF binary 里面实现的。没错，还记得它吗？就是它。加载内核的时候啊，调用的是它。我们启动第一个用户台进程 init 的时候啊，调用的是它。 fork 完了以后调用 exec 运行一个二进制程序的时候也是它。当 exec 运行一个二进制程序的时候，除了解析我们原来说的那个 ELF 的格式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它就是建立内存映射。这个代码也会比较长，我们可以看到 load EIF binary 会完成以下的事情。首先它会调用 setup new exec 设置内存映射区mmap base， 然后呢会调用 setup argument pages 设置站的 vm error structure， 这里面会设置 argument start 指向的是站底，然后呢 start stack 那么这就是站底。 eif map 呢会将 eif 文件中的代码部分映射到内存中来。 set break 它会设置堆的 vm error structure，这里面会设置 start break 和 break 是一样的，那说明这时候堆还是空的。那么 load EIF inter p 会将依赖的 SO 映射到内存中的内存映射区域，最终就会形成下面这个内存映射图。映射完毕之后，那什么情况下会做修改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函数的调用，涉及到函数栈的改变，那么主要改变的是站顶指针。第二种情况就是通过 malloc 申请一个堆内的空间，当然底层呢会要么执行 break 要么执行 mmap。 对于内存映射的部分我们后面章节会仔细讲，所以这里呢我们重点看一下 break 是怎么做的。 break 系统调用呢它的实现呢是通过 sysbreak 这个函数来做的，它的代码呢就像下面定义的这样，也是比较长。前面我们讲过了，堆啊它是从低地址向高地址增长的，那 sysbreak 函数的参数这个 break 是新的堆顶的位置，而当前的这个 mmbreak 是原来堆顶的位置。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将原来的堆顶和现在的堆顶都按照页对齐的方式然后比较大小，如果两者相同就说明这次增加的堆的量很小很小，它们还在一个页里面呢，所以说呢就不需要另行分配页，直接就跳到 setBreak 里面设置 mmBreak 等于新的这个 break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如果发现新旧堆顶不在一个页里面，那这下麻烦了，那么分配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下需要跨页了。如果发现新堆顶小于旧堆顶， 这就说明我们不是新分配内存，而是应该释放内存，而且释放的还不小，至少释放了一页。于是呢，就会调用 do m onMap 将这一页的内存映射去掉。如果呢堆要扩大，那么就需要调用 find VMA。如果打开这个函数，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呀，就是在红黑数里面去查找，找到原来堆顶所在的那个 VM error struct 的下一个 VM error struct， 然后呢看当前的堆顶和下一个 VM error struct 之间还有没有空间能够分配一个完整的页。如果不能，那么没办法，只好退出返回，因为这个内存空间啊已经被占满了。大部分情况都是还是有空间的，那么就会调用 do break 进一步分配堆空间，那么从旧堆顶开始分配计算出的新旧堆顶之间的页数。在 do break 中啊，会调用 find VMA links 找到将来的 VM error structure 节点在红黑数中的位置，会找到它的副节点，也会找到它的前序节点。接下来会调用 VMA merge看这个新节点啊能否和现有书中的节点合并，如果他们的地址啊正好是连着的，那么就能够合并，那么就不用创建新的 VM error struct 了，那直接跳到 out 更新统计值就可以了。如果说不能合并，那么就需要创建新的 VM error struct， 那么会加到 anonymous VM chain 的链表中，也会加到红黑书中。那么用户台的虚拟空间我分析完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内核态的虚拟空间。由于内核态的虚拟空间和某一个进程就没有关系了，那么所有的进程通过系统调用进入到内核以后看到的虚拟地址空间都是一样的。这里啊还是要强调一下，千万别以为到了内核里面咱们就会使用物理内存地址了，想当然的认为下面讨论的都是物理内存地址。不是的，这里讨论的还是虚拟内存地址，但是呢由于内核总是涉及到管理物理内存，因而呢总是隐隐约约会发生关系，所以这里面必须要思路清晰来分清楚我们讨论的到底是物理内存还是虚拟内存的地址。在内核态啊 ,32 位和64位的布局差别就比较大了，我们依次来看，主要是因为那个32位内核空间啊它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先来看32位的内核空间布局的一个图。32位的内核态啊，虚拟地址空间啊一共只有一个 G， 绝大部分呢就是前896兆，我们称为直接映射区。所谓的直接映射区啊，就是这一块空间啊它是连续的，和物理内存啊是非常简单的映射关系，其实就是虚拟内存的地址我直接减去 3G 就得到物理内存的位置。那么在内核里面呢，它其实有两个红，一个叫 PA 叫 Physical Address， 里面的参数呢叫 V Address，它返回与虚拟地址 VAddress 相关的物理地址。另外一个呢就是 VA 就是 Virtual Address， 里面的参数呢是 PAddress， 就是计算出对应的物理地址 PAddress 的虚拟地址。但是你要注意，这里的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啊中间发生了一个关联关系，在物理内存的开始的896兆的空间里面会被直接映射到 3G 到 3G 加896兆的虚拟地址，这样呢会容易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内存啊访问起来应该和物理内存差不多。千万别这样想，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这一段内存的访问在内核里面还是会使用虚拟地址的，并且将来也会为这一段的空间建设页表，对这段地址的访问也会走我们上一节讲过的那个分页地址的流程，只不过页表里面呢相对比较简单，是比较直接的一对一的映射而已。这个896兆还需要仔细分解，在系统启动的时候物理内存的前一兆已经被占用了，从一兆开始就开始加载内核代码段，然后呢就是内核的全局变量 BSS， 这些都是在 EIF 这里面覆盖的，这样呢内核的代码段全局变量 BSS 也会被映射到从 3G 一直到后面的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具体的物理内存布局可以查看proc iomap 这个文件。在内核运行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系统调用创建进程，那么会创建一个叫 tastruct 这样子的结构的一个实例。内核的进程管理代码呢会将这个实例放在什么地方呢，会把它放在 3G 到 3G 加 896兆中间的这个虚拟空间中，当然也会被放在物理内存里面的前896兆里面，相应的页表也会被创建。在内核运行的过程中呢，会涉及到内核栈的分配，内核的进程管理的代码会将内核栈创建的 3G 到 3G 加896兆的虚拟空间中，当然也会被放在物理内存的前896兆里面，相应的页表也会被创建。这个896兆这个值啊，在内核里面被定义为 High Memory， 那么经常称为高端内存。这里啊，我们容易混淆，就是到底是虚拟内存的 3G 加上896兆以上的是高端内存，还是物理内存896兆以上的是高端内存。这里啊，仍然需要辨析一下，高端内存它是物理内存的概念，仅仅是因为内核中的内存管理模块看待物理内存时候的一个概念。前面我说过，在内核中除了内存管理模块直接操作物理地址之外，内核的其他模块仍然需要使用虚拟地址，而虚拟地址是需要内存管理模块分配和映射好的。假设啊，咱们现在的电脑啊有2G 的内存，现在如果内核的其他模块想要访问物理内存 1.5G 的地方，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哎，我有32位的总线，访问个 2G 还不是小菜一碟，这就错了。首先啊，你不能使用物理地址，你需要使用内存管理模块给你分配的虚拟地址，但是虚拟地址的0到 3G 已经被用户台的进程占去了，你作为内核不能够使用。因为呢，如果你写 1.5G 这个虚拟内存的时候，一方面你不知道应该根据哪个进程的页表进行映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根据某个进程的页表进行映射，就算映射完了也不是你真正要访问的那个物理内存那个地方。所以说你会发现，你作为内核，你能够使用的虚拟地址空间就只剩下1G 减去896兆这100来兆的虚拟地址空间了。看起来你的空间很多，但其实你没有多少可以用了。于是呢，接下来我们将剩下的虚拟地址空间分成下面几个部分。从896兆开始一直到 vmalloc start， 中间呢有8兆的空间。vmalloc start 到 vmalloc end 之间呢被称为内核动态映射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内核啊想像用户台一样 malloc 来申请内存，那么在内核里面呢可以使用 vmalloc。 假设物理内存里面从896兆到 1.5G 之间已经被用户进程占满了，而且已经映射在了进程的页表里面了，那么内核在 vmalloc 的时候呢，那么要分配物理内存就只能从 1.5G 开始了。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对这一段虚拟地址进行映射，映射关系呢要放在专门给内核自己用的一个页表里面。接下来啊，就是 pkeymap base 到 fix address start， 这里面的空间啊称为持久内核映射。比如说我们使用 allocate page 函数的时候，在物理内存的高端内存区域得到 struct page 这么一个结构，那么就可以调用 keymap 将这个区域映射在虚拟地址空间里面。接下来呢，就是 fix address start 到 fix address top， 这个空间被称为固定映射区域，主要用于一些特殊需求，我们这里面不细讲。在最后一个区域啊，它可以使用 keymap atomic 实现临时内核映射。假设用户台的进程啊，它要映射一个文件到内存里面，那么它先要映射用户台的进程空间的一段虚拟地址到物理内存，然后呢应该将文件的内容写到这个物理内存页里面去，供用户台的进程进行访问。那么给用户台的进程分配物理内存页呢，我们可以使用 allocate page 这个函数。分配完毕以后呢，按说来讲，用户台的地址虚拟空间和物理内存的映射，他们这个关系啊放在用户台的进程页表里面就可以了，这时候就完事了。那这时候呢，用户台的进程就可以使用用户台的虚拟地址，也就是0到 3G 的部分，经过它的页表映射直接访问这个物理内存，其实并不需要内核台的虚拟地址空间也画出一块来映射这个物理内存。但是呢，这个文件映射不一样， 如果我们要把文件内容写到物理内存里面去，那这事儿呢要内核来干。那没办法，内核呢需要用虚拟地址，就只好通过 keymap atomic 做一个临时映射。映射完了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虚拟地址来写入这个物理内存，写完了以后再通过 key onmap atomic 来解映射就可以了。那么32位的内核布局呢我们就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64位的内核布局。其实啊64位的内核布局啊反而简单，因为啊虚拟空间啊实在是太大了，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这个高端内存。因为啊内核是 128T， 根本不可能有内存超过这个值的。64位的内存布局呢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64位的内核呢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那么从 0x4f8000 400 40开始呢就是内核的部分，只不过呢一开始有8个 T 的空档区域，从 page offset base 也就是 0x4f8800 40 40开始的 64T 的虚拟地址空间称为直接映射区，也就是说它一旦减去这个 page offset 就是物理地址。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呢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通过建立页表的方式进行映射。那么从 VM start 到 VM end 中间是有 32T 的空间是给 VMalloc 的，那么从 VMemap start 开始的 1T 的空间是用于存放物理页面描述的 struct page 这个结构的，那么从 start kernel map 开始的512兆用于存放内核的代码全局变量 BSS 等，这里啊会对应到物理内存最开始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旦减去 start kernel map 就能够得到物理内存的地址。这里啊和直接映射区有点像，但是呢并不矛盾，是因为在直接映射区前面它有 8T 的空档区域，正好把这一块绕过去，早就过了内核代码在物理内存中加载的那个位置。那么到这里内核中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布局呢也就介绍完了。接下来到总结时刻，还记得咱们上一节咱们收集项目需求的时候，一个进程要运行起来需要下面的内存结构，比如说用态需要代码段全局变量 BSS， 需要函数栈，需要堆，需要内核映射区，内核态呢也需要内核的代码全局变量 BSS， 还有内核的数据结构，比如说 TaskStruct， 还有内核栈，还有内核中动态分配的那些内存。我们看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有着落了，我画了一个图总结一下进程运行在32位状态下的对应关系。那么对于64位对应关系呢只是稍有区别，外画这张图方便你对比进行理解。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请通过命令行工具查看进程虚拟内存的布局和物理内存的布局，并且对照这一节讲的内容看一下各部分的位置。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